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由于关山林接到了停止前进、原地构筑新渡口的命令，关山林和乌云在大林和河边邂逅变成了必然。乌云所在的急救队日夜兼程地往大连河边赶，在同一条大道上，急行军的还有别的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支前大队，那是一支阵容庞大的队伍。队伍踏起的尘土遮天蔽日，使1948年的秋天完全不像一个秋天。急救队在这支庞大的如同滚滚向前的泥石流的队伍中，就像是一粒沙子。一天之后，这粒沙子到达了大连河南岸，那里已经集结了很多部队，大家都急着过河，都急着找渡河工具和道路，到处都是吵吵闹闹，还有的部队因为争抢船只打了起来。负责安排渡河的九师就派出战士来劝阻。打架的部队说，我们得先过去，你得让我们先走，我们去晚了就捞不着打了。劝阻的战士一点也不同情，气呼呼地说，你捞不着打，你起码还能闻着点血腥味儿呢。我们连血腥味都闻不上，我们只能闻你们留下的马尿味儿，我们怨谁呀？打架的部队看没有通融，就打算动手抢船。劝阻的战士拉开枪栓朝天上放了一梭子，战士们说，谁敢犯墙，谁犯墙，老子立刻把他撂倒在河滩上。打架的部队一看这阵势，知道不能来硬的，硬来伤和气。再说你渡河去打仗，是你领有军令，人家守在这河边安排队伍过河，人家也是领有军令，于是就乖乖的等在河边，等着人来打发自己过河。乌云的急救队到达河边的时候，已经有十几万部队渡过了河，河南岸至少还有十几万人马，大多是地方部队和之前的民工，还有更多的队伍正在源源不断的开来。大凌河渡口两岸的庄稼全被过往的部队踏成了操场，附近的村庄被过往的部队弄得面目全非。南岸原来有几百丈长的一段泥土垒的堤坝，现在全被踩塌了，滞留的部队就在那段新鲜的泥土上埋锅做饭，并且留下大量的战争垃圾。急救队队长是个年轻的政工干部，他下令急救队原地待命，他自己则穿过四起的炊烟和炮车留下一地的机油，到河滩边去联系船只。关山林那个时候正在河的南岸指挥部队渡河，他跟吴进水站在那里，身边围着一大群参谋警卫。参谋长袁正芳和副师长在河的北岸，两岸互相呼应。急救队队长让人把他带到关山林的面前，他向这位 看上去十分彪悍并且十分冷峻的渡口最高行政长官提出安排他们尽早渡河的请求。关山林听说是战地急救队的，不知道怎么就想起了老战友金可，想起了金可坐在一地的黄豆上，胸口被机枪打得稀烂的样子。他看到眼前那个显得十分疲惫和焦灼的年轻人，目光中突然有了一种温柔的东西。他转过头去对身边的一位参谋说，安排他们先过河，去几个人帮他们一把。参谋答应着去了。急救队队长没有想到事情竟会如此顺利，高兴地向关山林举手行了一个礼，颠颠地跑去集合队伍了。关山林朝队长跑去的那个方向看了一眼，他看到河边一群扛着担架的军人和一群穿着老百姓衣服的人，那里面还有几个女兵。关山林只看了那么一眼就收回了视线，他不知道乌云此刻就站在那群人之中，他不再管他们了。女兵们都是喜欢水的，看到河的时候女兵们都欢呼起来，他们比男人跑得更快，他们欢笑着冲下河堤。在急救队长去找人联系过河的时候，有几个女兵已冲进清冽的河水中去了。有人叫乌云，乌云也笑着跑去了。乌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激动，他把双手静静翻着浪卷的河水里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感到了一种颤抖。他用力呼吸着河面上清新的空气，觉得有一种久违了的亲切感。乌云在那里发了一会儿呆，有一个同伴用水撩他，他打了个机灵快乐地笑了，他也撩起水来回敬同伴。于是河边就有了一片银光似耀的水花和一片银铃似的笑声。这个时候急救队队长跑了回来，要大家收拾东西上船。队长说，别闹了，快点拿上东西走，人家在等着我们呢。乌云连忙上岸，背上自己的背包和卡宾枪，跟大伙儿一起朝渡口跑去了。等在那里的参谋已经替他们安排好了两条船，领着几个战士把急救队的人和器材分别装进两条船里，扬了扬手让船老大把船撑离了河岸。两条船离了岸，慢慢地往河中间划去。这个时候正是黄昏时分，太阳在西边悬得很低，仿佛受了河水的吸力，看着就要落进河里了。河面上的船和通过浮桥的部队像是都要躲开落下来的太阳似的，都急急地划着跑着。一河的船和浮桥一起晃荡着，把一河的镀金流红晃得碎成了无数片闪闪烁烁的鳞片，让一河都热闹起来。本来关山林是看不见乌云的，那一河都是船只划子来来往往，同一时间里上千人都在船上，在哪儿去看乌云呢？偏偏急救队上船以后，大伙心情松弛，都知道乌云的嗓子好，有人就怂恿乌云唱一支歌。乌云也不推辞，站起来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头发，亮开嗓子就唱了起来。乌云唱的是三宝江林，乌云的嗓子云雀似的亮，穿云戳日，又有和风帮着张扬，立刻就引得满堂喝彩。旁边船上的战士都鼓起掌来连喊好好。 关山林在岸上并没有注意，注意到的是邵月。邵月站在关山林身旁，他先听到一阵熟悉的歌声，就朝歌声的方向看去。他一看就看到了站在船首正在唱歌的乌云。邵月脱口喊道：“乌云！”然后撒腿就朝河滩上跑去。邵月一边跑一边扯开嗓门大叫：“乌云！乌云！”乌云听到岸上有人叫，扭过脸来，那一扭就看到了朝河边奔来的邵月，并顺着邵月往后指的手看到了河岸上站着的关山林。乌云的歌声戛然断掉了，接替而来的是从心腔直蹦的一颗几乎停止了跳动的心。他的脸刷得白了，傻了似的站在船头，目光呆呆地盯着远远站在河岸上的关山林。邵月冲得太急，没有刹住脚，直接就冲进了河里。邵月站在水中，朝着快到河中央的船喊：“回来，快回来！”船上的人都看到了，船上的人不明白，连忙问：“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他们都看着乌云，乌云却在那儿发愣，一动不动，也不说话。船老大眼见着船已经靠近中流，又没人发话，自然不会往回打转，舵一挺，船头就朝中流冲去。急得邵月在那边乱蹦，蹦起水花四溅。这时候乌云突然醒了过来，乌云醒过来二话没说，一个猛子扎进河里，吓得一船的人大惊失色。队长爬到船尾连忙喊：“乌云，乌云！”几个女兵也爬在船边大惊失色地喊：“乌云，乌云！”乌云从两丈远的地方浮出水面，也不搭理船上的呼喊，扬手飞快地朝南岸游去。水边的邵月见了，立刻卸下身上的枪，扑进河里，奋力朝乌云游来。关山林就是在邵月向河里冲去的时候看到乌云的。关山林一下子就看到了站在船头的乌云，关山林的目光突然亮如流星，呼吸也骤然加剧了。他下意识的向前冲了一大步，但他又站住了，死死地站在那里，只是把目光丝毫不移地投向金光闪耀的大凌河。当乌云突然跃入大凌河的时候，关山林的喉结哽咽了一下，然后他看见乌云从河水中冒出来，飞快地扬手朝这边游来。他看到邵月也扑进河里，飞快地朝乌云游去。两个人很快地游到了一块儿，又一起朝河边游来。关山林在这期间一下也没有动，他站在那里就像一棵成熟的塔松。吴进水很快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那个先站在船头唱歌，后来又跃入河中的女兵，那个叫乌云的女兵，就是师长新婚之夜分别之后再没有见过面的妻子。吴进水突然觉得这个场面真好，这个场面真令人高兴。他本来想在关山林站住之后催他继续往前走，去迎接他的妻子，去拥抱他的妻子，但他看了看关山林那张脸就不说了。 那个时候，大凌河的南岸滞留着至少有十几万人，本来是吵吵闹闹的，突然之间全安静了，连战马都不叫了，风也不吹了，水也不流了，天地间安静的只听到胳膊滑动大凌河水的声音，一双脚跌跌撞撞地迈上大凌河岸的声音。然后人们屏住呼吸，看着那个美丽的女兵湿漉漉地踩出一串水花，扑上岸，朝着河滩上奔去，朝站在那里的关山林奔去。那个美丽的女兵张开双臂，她的湿发就像一片沉重而骄傲的黑色旗帜，她在十月天高云淡的大凌河边奔跑的就像一只从水中跃出的梅花鹿。她朝那个高大魁梧的军人奔去，热泪盈眶，心里不断地呼唤着他的名字。那条路太长了，他们简直太长了，他们长得仿佛永远没有尽头，永远没有希望，人们甚至已经无法形容这样的漫长了，人们已经等不及了。乌云似乎知道这个，他在拼命地跑，拼命地跑，他要战胜那条漫长的路，他要跑到他的身边去。乌云做到了，他真的跑进了关山林。关山林却没有动，睁着一双豹眼看着乌云。乌云像是要扑进关山林的怀里似的，他的心就是这么想的，这么渴望的。但是乌云没有，他在离关山林几步远的地方突然站住了，胸脯起伏着喘着气看着关山林，关山林也喘着气，他也看着乌云，他们就那么站着，站在那里，眼睛眨也不眨的互相看着，痴迷地看着。然后乌云开口说话了，大凌河南岸的十几万人都看到了那个场面，他们的目光模糊了，眼睛潮湿了，心尖颤抖了，他们都为这个场面说不出话来，但是他们谁都没有听到乌云对关山林说了一句什么。只有站在关山林身边的吴进水听到了，吴进水一时没有明白过来，但那是真的。乌云轻轻地说：“首长。”他似乎已经不会说别的什么，他说出这句话以后，眼泪就刷刷地顺着那张美丽的脸蛋流淌下来了。吴进水是最先从沉默中醒过神来的。吴进水冲着站在那里张口结舌的参谋警卫们大声地吼道：“你们站在那里看什么？去，都到河边帮助下力气去，都给我去！”火红的太阳在那个当口缓缓落入河水之中，哧啦一声将一条大凌河染成了一条火红的绸带。让乌云留下来过一夜的主意是吴进水坚持决定的。吴进水要一个参谋主任过河去，找到已经渡过河的急救队，告诉他们乌云因为另有重要任务需要停留一夜，急救队不必等他。 第二天一早，九师会用车送乌云追赶他们。急救队队长亲眼目睹了河岸的那一幕，他知道了河岸上那个被人簇拥着的首长就是乌云的丈夫。他知道了乌云结婚后，这还是第一次和自己的丈夫见面，二话没说，爽快地答应了。这时候，扭扭捏捏的反而是关山林。关山林对吴进水说：“ 留下干什么？面也见了，话也说了，他该忙他的，我也该忙我的了。” 吴进水说：“夫妻俩也不能光说说话啊，光见个面儿，那算什么夫妻啊？再忙也不缺一个晚上。”关山林挠了挠大脑壳：“ 这个这样不好吧？”“ 什么不好？你是说把人留下来不好？我又没留人家的老婆，有什么不好啊？”关山林还想说什么，吴进水挥手截断他，无庸商量地说：“你用不着废话啊，这件事儿属于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我说了算，这件事儿我做主了，就这么定。”吴进水说完不再理关山林，转身去布置乌云住的房间，并要人去张罗几样好菜，晚上款待从天上掉下来的乌云。邵月和晋中人高兴坏了，跑到大老远的村里去买鸡，回来的路上，邵月还顺路采了一抱野花，拿了一发炮弹壳盛着，水灵灵地送进了乌云住的房间。乌云那时候正在收拾关山林的皮箱子，把一些破破烂烂的东西往外拾掇，看到新鲜的花先是一喜，捧了花把箱子丢到一边，拉着邵月说话。邵月高兴万分，好长时间没有见面了，该有多少话说不完呢。邵月把肩上的枪往怀里一搂，就盘腿上了炕，乌云也搂着花盘腿上了炕，两个人脸对着脸的说开了，先一个人抢着说一段，后来就由邵月一个人说，说的基本上是关山林的事，说首长如何指挥打仗，如何如何身先士卒冲到前面，说首长如何如何在战场上发脾气，子弹和炮弹又如何如何冲着首长发脾气，尽捡一些精彩险恶的段子说。邵月自己说的眉飞色舞，却把乌云说的脸色煞白，一颗心直在嗓子眼里掉上掉下。等到邵月明白过来的时候，再看乌云怀里的那束花，早被乌云下意识地捏成一堆花泥了。邵月这才明白自己说漏了嘴，不该说这档子事儿让乌云担心。乌云却不让邵月打住，一个劲儿地追问邵月，问首长伤过没有。邵月说没有，连毫毛都没有丢一根。乌云不信，邵月急得指天发誓。邵月说：“你要不信你可以检查呀，你要看出首长哪里少了一根毫毛，你把我推光了，让我做一只没毛的鸭子。”乌云听了这话才化惊为喜，两个人就这样一直说到了掌灯时分。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 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关山林和乌云在大凌河边相聚了。吃过晚饭之后，政委吴进水就把关山林往房间里赶。吴进水说，老关啊，没你的事儿了，你啊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关山林不干。关山林说，炮纵今晚过河，我得到河边盯着。 炮纵有我呢，河边有我呢。 那我找人加固浮桥去，今天踩了一天了，浮桥啊虚得厉害。 哎呀老关，浮桥的事儿你别管，今天晚上你摆事儿不管。 我是师长，我不管谁管呢。 听了这话，吴进水生气了。 未必我这个政治委员就是吃干饭的吧？啊，我就光是个摆设？你当九师就你是个能人呐？你也太目中无人了。我告诉你说，没有你九师我照样指挥的滴溜溜转，你信不信？ 关山林不睬吴进水，扭头噔噔地走了，气得吴进水干瞪眼睛，在关山林身后破口大骂， 你狗日的少给我摆这套谱。 关山林怎么说的，吴进水怎么骂的，乌云在房间里听了个一清二楚。乌云那个时候正坐在炕头边梳他的头发。吃过晚饭以后，乌云把房间收拾了一遍，然后打来水，关上门，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澡。好长时间乌云没有这样从容地洗过澡了。锦州战役时，他的整个身子都在血水里浸了一遍，他把那些伤员和烈士背在背上搂在怀里的时候，他们的鲜血浸透了乌云的军装。因为没有时间换衣服，锦州战役之后衬衣已经结死在身上，几乎脱不下来了。现在能够痛痛快快地洗个澡，这是一件多好的事儿啊。乌云洗过澡之后坐在炕上梳头，他慢慢地梳着，心中充满了平静。他听见关山林噔噔离去的脚步，这时候乌云已经梳好了头，把湿淋淋的头发拢在脑后，开始洗自己那身湿军装和收集来的关山林的衣服。乌云洗完衣服以后，找来针线为关山林缝补衣裳。关山林的衣服平时是少月缝的，结实倒是结实，就是针脚歪歪扭扭。乌云把那些地方拆开，再用匀称的针线密密实实地缝了一遍。乌云不知道时间是怎么飞快地消失过去的，他做完这一切之后，鸡已经叫头遍了。远处的大凌河边火把冲天，有轰隆隆的炮车在通过，还有人的喊叫声，战马的嘶鸣声。乌云站起身来走过去， 把灯盏里的碾子拨亮，用剪子绞掉了窗花，然后又坐回炕头。他就那么一直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直到鸡叫二遍。关山林是被吴进水硬绑回来的。吴进水后来真的发火了。吴进水催了关山林好几次，关山林就是赖在河边不动。吴进水说：“你这个人呢，怎么这么拧筋呢？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么不通情理的人。”吴进水后来干脆不再跟关山林磨嘴皮子，他要自己的警卫员找了几个五大三粗的战士，硬是把关山林架上了吉普车。车是邵月开的，邵月把车开得像一头发狂的骡子。关山林挣扎着说：“邵月，你给我停车。”邵月反而更加踩大油门。关山林喊：“邵月，你听见没有？”邵月把车灯开得大亮。关山林吼道：“你再不停，我毙了你。”邵月那个时候已经把车停到房子前边了。邵月把车门拉开，让关山林下车。关山林气呼呼地说：“好啊，我的话你竟敢不听。”邵月傻不拉几地瞪着眼睛问：“你的什么话我不听啊？”“ 我要你停车。”“ 嗨，风太大我没听清，我以为你叫我快点开呢。”邵月说完就溜上车，掉头把车开走了，留下关山林一个人站在那里。关山林在门外站了一会儿，后来推开门进了屋。关山林一进屋就把乌云搂在了怀里。鸡叫四遍的时候，两个人拥在炕上停止了说话。外面的天已经有了一缕朦朦胧胧的白，窗纸没糊檐的地方已经被露水浸湿了，雾像淡淡的烟一样从那里袅袅地钻进屋来。有一只狗闻到味儿从窗前跑过，稍远的地方游动的哨兵耐不住寒冷，在轻声地踏着脚。关山林和乌云躺在炕上沉默了一会儿。乌云说：“我该起来了。”关山林说：“ 还早呢。”“ 不早了。”乌云说着重新把身子钻进了关山林那厚实的胸怀里，脸贴在他的胸膛上深深地吻着。两个人都不说话。又过了一会儿，乌云真的睁开了关山林起来了。他很快地穿好衣服，用一把梳子梳了梳头，问关山林有没有牙粉。关山林也穿起衣服，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乌云，像小猫似的一捧一捧地掬着盆里的清水洗脸。乌云洗过脸，把炕上收拾了一遍，把地也扫了，找出一块包袱皮儿，把昨天洗了没干的湿衣服打了一个包。等到一切收拾停当，乌云转身看着关山林。关山林像呆子似的站在那儿，也看着乌云。乌云拢了一下头发说：“那我走了。”“ 啊， 你把胡子刮了。”“ 不刮又能扎谁去呢？”“ 你记着洗脚。”“ 谁管我？” 乌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沉默了。 又站了一会儿，听到远处又有鸡叫了起来。乌云就说：我说别的，你都可以不听。有一条，我要你答应我。 你说。 还是那句老话，一根毫毛也别少了我的。 乌云说这话的时候，眼圈都红了，关山林一时无话可接。 乌云看着他说：那我走了。 你走吧。 乌云拎起包袱走到门口，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也许只一会儿，也许很长时间。这个过程里，关山林始终站在原地，没有走过去的意思。乌云伸手拉开门栓，开了门，走了出去。乌云一走出去就打了一个哆嗦，外面下着路，很冷。但是乌云并不是因为冷才打寒噤的。乌云是被吓了一跳。乌云看到院子里的柴火堆里钻出一个人来，手中提着一只汤姆式冲锋枪。好半天他才看清楚那个人是邵月。邵月也看清弄出声响来的不是坏人，而是乌云，就松了一口气。邵月一边揉着睡眼惺忪的眼睛，一边把枪挂到肩上。乌云走了过去：小邵，是你呀。邵月孩子似的笑了笑：小邵，你这么早就起来了？ 不早，我昨晚一夜都在这儿。 乌云吃了一惊：怎么，你昨晚就睡在柴火堆里啊？又暖和又新鲜，跟火炕差不多。小邵，你这又何必呢？ 哎，我们做警卫的，首长在哪儿，人就得在哪儿。再说还有你呢。 邵月说完之后，孩子气得笑。乌云一时说不出话来，后来轻轻地说：小邵，谢谢你。吉普车就停到院子外面，邵月先上去把车子发动了，乌云坐上去。邵月回头看了看，并不走。邵月摁喇叭，喇叭响了好几次，屋里没有人出来。后来乌云轻声地说：小邵，走吧。邵月这才把车慢慢地开出院子，拐了一个弯，开上了去河边的大道。吉普车开走之后，关山林才从屋里出来。关山林从屋里出来以后，去了河边，在河边看到了吴进水。吴进水一身泥水，一脸疲惫。吴进水问他： 人走了？ 啊，走了。 怎么，都不跟我打声招呼就走人了？还把不把我这个政委放在眼里啊？ 我都没捞上几句话说，何况是你呢？吴进水眨巴眨巴眼睛，忽然乐了。关山林怀疑地盯着他说：哎，你笑什么？ 你狗日的，哪辈子修来的福气？画片式的女人怎么就让你讨上了？ 关山林不说，目光下意识地沿着浮桥朝白雾弥漫的大凌河对岸投去。 那个时候，大凌河是一天中最安静的时候。晨风裹着露水，正迅速地朝河面上涌来，连河对岸风吹动的树林的声音和吉普车渐渐远去的声音都能够听清楚。九师完成在大凌河渡口的任务之后，围歼廖耀湘兵团的战斗早已经打响了。等九师向地方部队交代了一些手续，马不停蹄地赶到辽河边上的时候，连廖耀湘本人都已经成了解放军的俘虏。廖耀湘十万铁甲精兵，关山林一个没捞着打。看到人家部队大把大把的抓俘虏，他心里那个窝火简直比猫抓还难受。那个时候，辽西战场一片混乱，到处是坦克、战车、武器，到处是鼠窜的廖耀湘兵团的士兵。解放军满世界的追着抓俘虏，九师下面的部队看了心里发痒，就请示关山林，仗没捞着打，是不是把部队放出去也抓几个俘虏过过瘾。袁正芳本来是答应了几个团长帮忙在关山林面前说说话的，吴进水的意思也是同意的，抓几个俘虏，缴几条枪，这样对平息部队烦躁的情绪是有好处的。但是关山林不同意。关山林多了个心眼儿，他想，锦州打下来了，长春打下来了，廖耀湘的十万大军也被消灭了，辽西作战就基本上结束了，剩下的就只有沈阳和营口的两大股敌人了。吃掉这两处的敌人显然是势在必行，围歼廖耀湘之战，解放军各部队实施的是渗透穿插的战术，这样不仅使廖兵团建制大乱，解放军参战的各兵团建制也乱了。各师、团、营、连单独作战，穷追猛打，哪有敌人就打到哪里。围歼战结束的时候，各兵团已经无法集结，师团位置极为分散杂乱，很多连营长根本就找不到自己的大部队，这对部队的整体行动势必有所影响。如果这个时候奔袭的命令下来，部队不乱成一锅粥才怪呢。关山林不想在关键的时候让自己的部队失去了调度，他让袁正芳通知各团，九师的人一律不许去抓俘虏，一律不许去捡枪支俘材，原地集结等待命令。关山林怕袁正芳没有弄懂，又补充道，告诉下面的部队，不要怕打不上仗，不要学那种没脾气的猫，只知道盘死耗子，谁的耐心最好，谁就可能捉到大老鼠。后来事实证明关山林的判断是正确的，总部进军沈阳的命令很快就下来了。总部在命令中说，全军指战员向沈阳英勇前进，还说各兵团和师在运动中掌握部队，调整行军时间和路线，能在运动中归还建制则好，万一不行到了沈阳再说。总部显然知道下面部队乱成了什么样子，所以才做了那个补充，同时命令的传达形式是组织宣传队和向导队敲着锣鼓扯着嗓子大喊大叫下达的。一时间在辽阔的辽西战场上，成千上万支部队都在调整各自的方向，一齐直奔沈阳而去。那些失去了与大部队联络的部队， 那些因为捉了太多俘虏，捡了太多羊酪，变得臃肿不堪的部队急得嗷嗷乱叫，宣传队和向导队也叫，说你们还待在那里犯什么傻，俘虏交给地方同志，民兵民工老百姓都行，武器弹药也交给地方同志处理，赶紧往沈阳跑。那些部队听了这些话才醒过来，丢下俘虏武器，撒腿往沈阳方向奔去。九师就没有那么狼狈，九师在整个辽西战场上是最冷静，同时也是建制最整齐的一支部队。命令下来的时候，九师几乎是闻风而动。部队行进在路上的时候，袁正芳不无钦佩地说，师长，怎么就被你算上了？吴进水也说，老关呐，开始我还以为你在那里赌气呢。关山林洋洋得意地说，要么我怎么叫关山林呢，别人却不叫这个名字，不是算，不是赌气，我就认一个理儿。东北那么大个战场，千军万马都动员起来了，绝不会只盯着一个小小的廖药箱，大头绝对在后面。要不叫我关山林恶恶的打一仗，那世道也就太不公平了，老天都瞎了眼。吴进水叹了一口气说，哎，在合江的时候就听说省军区的关老虎一听到打仗就犯疯，嘿嘿，果不其然。九师由于建制整齐，奔袭迅速，是最早抵近沈阳的部队之一，并且立刻发起了攻击。其他相继抵达的部队还在归还调整建制的时候，九师已经突破外围的城防工事，进入市区了。九师突入市区的时候是10月1日的拂晓，关山林让刘副师长带着12团在全师的前面，部队呈品字形由西向北进攻。沈阳比锦州可大多了，马路也宽敞的吓人，部队一进入市区就听见四面八方都有炒豆似的枪炮声传来，后来才弄清楚，原来独十师已从城东，十二纵和独一二三师已从城北打了进来。关山林当时不知道这些，只下令部队猛打猛冲。关山林问袁正芳，周福成的司令部在哪儿？袁正芳说，刚才抓了个俘虏，弄清楚了，周福成的东北剿总和八兵团的司令部在银行大楼。银行大楼在什么地方？袁正芳摊开地图指着一个红点说，在这个位置。关山林抬起头说，告诉刘副师长，部队别恋战，别缠着那些腥不拉几的小鱼小虾，直插银行大楼。关山林说着自己向外走去。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